我们大青龙汤跟小青龙汤哈，它究竟要归类到桂枝汤系的药还是麻黄汤系的药，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思考点。好比说小青龙汤有加减法哦，所以你会看到小青龙汤里面有半夏也打在刮胡里面，麻黄也打在刮胡里面，因为小青龙汤不见得一定要用麻黄，所以它的麻黄是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所以小青龙汤的主结构呢，就是桂枝、芍药、甘草，然后另外加一个结构叫做干姜细辛五味子结构，也就是小青龙汤里面呢，你看不到桂枝汤里面这个入营分的枣子，也看不到从营出到胃的姜，所以你会知道小青龙汤它虽然主轴是走桂枝汤的路，可是它跟桂枝汤的驱邪的方法一定不会一样，这样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吗？因为桂枝汤是有那个姜跟枣调和营胃，才能够让这个邪气从汗啊出来，而且桂枝汤本身又不是发汗的药，对不对？啊，它是要靠你自己吃热稀饭啦、盖棉被啦，把这个汗逼出来的。那大青龙汤呢？它的麻黄放到六两，那麻黄汤的麻黄只有三两，对不对？所以感觉很多。然后麻黄汤的杏仁有70个，大青龙汤的杏仁只有40个。那其实大青龙汤主症不在咳嗽，所以杏仁只是让麻黄不要发太厉害而已啊。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过说，倪海厦先生在治 SARS 的这种病，他会说哦，杏仁要跟麻黄一样重啊，这样子的话麻黄发出去的肺的气刚好从杏仁中心推过来把它补进来哦，那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一般张仲景的大青龙汤的话，麻黄放到那么重，你说会不会出什么大事啊？如果你石膏放的也够重的话，它发汗不会发得很狂，不会。因为我们说过石膏跟白术都是这种纹理平行直线的，总跟它作用在身体纹理平行直线中央，比如说肌肉，对不对？所以用了石膏以后啊，这个用了石膏之后，它的那个麻黄的力道会比较没有那么强啊，石膏或者白术都会让麻黄发的没有那么强。那大青龙汤的主结构，因为有姜枣、有桂、有杏仁，没有芍药啊。那个我们桂枝汤有芍药，是让桂枝汤的那个作用点不要太散，对不对？那大青龙汤这样的情况已经不用芍药了，所以大青龙汤比较可以看成是桂枝汤跟麻黄汤的合方，然后麻黄再加倍。那因为我知道我们班上的同学们很乖啊，就是在家里面用麻黄汤发汗，那个科学中药都照我说的1.5克1.5克这样少少吃，所以看到的话大青龙汤可能会有一点怕，对不对？因为你如果照这个原方原帖煎下去的话，吃下去有多可怕我不知道。而且姜枣的调和营胃的效果是在这个汤子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因为大陆那边有一个医案，就是当年民国初年的陆渊雷的学生宋道元啊，他回返乡的读书的时候返乡，然后有一个好像是堂兄还是表兄吧，得这个大青龙汤症，然后他就写一个大青龙汤的方给他，然后就没有放姜枣。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在中医的这个演进过程里面，他后来什么补药什么都放几片姜一颗枣这样煎，所以我们已经觉得姜枣是垃圾，然后就随便放就对了。那他没有放，然后他回去之后遇到他的老师陆渊雷，然后说有这个病，然后陆渊雷就问他说，不是他就不是问他说，陆渊雷就跟这个学生讲说，你不是开大青龙汤。他说我为什么不是开大青龙汤？他说他的那个老师跟他讲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加味麻杏该死汤不叫大青龙汤啊。他 他这样子说，他老师这样子，他就觉得不服气，于是就跑去找他的另外一位师长前辈了，我忘了是张次公，好像应该不是丁干人，张次公，然后他就又把他顶撞老师的这个内容啊，跟张次公讲一次，然后张次公就说，我不在意开的是什么方，但是我很担心这个病人之后会怎么样。然后他再回去返乡的时候去打听他那个亲戚怎么了，然后他们家就说吃了你的方一碗啊，汗一出烧就退了，那后来他又有一点烧，我就再给他吃一碗就挂了。就是大青龙汤是可遇而不可再的药，因为一旦这样大发过之后，你如果再发烧，那个烧已经是少阴真武汤的烧或者什么其他的烧了。总而言之，但是你对于一个外行人来讲，他只知道这是一帖药，他不会知道上一帖药是仙丹，再下一帖药就是毒药。那但是这边那个医案里面值得反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有加姜枣的话可能就不会死，这就调和营卫，就稍微那个力道不会那么可怕，但是没有加姜枣的话就变得很危险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基本上有桂枝汤的结构，有八方汤的结构，那石膏放在这边的话，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石膏这味药啊。那石膏这味药它的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呢？《神农本草经》里面讲到石膏呀，说味辛为寒。石膏会不会辣？其实不会。那为什么要说辛？因为在古方里面，石膏的确可以视为一种发散药，所以才会觉得辛啊。这个为什么叫做发散药？我到时候要跟大家讲一下，就算现在不讲，白虎汤也一定会讲。就是当你是处于我们《伤寒论》里面的阳明高烧啊，就是肌肉里面产热很多的那种出大汗、脉红、大口渴那种高烧的时候，你用了石膏就可以把这个热清掉。比如说白虎汤症，就是喝了白虎汤，因为白虎汤是以石膏为主，因为你要开白虎汤的时候，如果你不开白虎汤，你光是生石膏煮水也会有效。就白虎汤的其他三味药都是调节用的。那我们一般的十方医在读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认为说啊，石膏啊这个药不错，因为它进入你的身体会把你的热带走。因为我们都说太阳比较偏表，阳明比较偏底，所以就会认为说石膏进入以后会把你身体里面的多余的热吸走，然后随着大便排掉，那不会伤身体。这个理解是不错的，但是还是错。因为石膏治的是阳明经病，不是阳明腑病。什么叫阳明经病？就是白虎汤症它的邪气是凝聚在阳明经上，那像承气汤类的汤症，它是已经邪气已经在你的大肠里面了，所以如果你用承气汤，它是用大黄把那个干燥的大便通下去的同时，然后用芒硝从肠道的内侧把病邪吸出来，跟着大便排出去，所以那个的确是把病邪从里面跟着大便排出去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用白虎汤退阳明经的病的时候，那个人喝下去白虎汤是身上微微的出一层薄薄的汗，然后那个烧退掉。所以石膏在治疗阳明经病的时候，它是从皮肤表面把那个汗发出来的，不是从里面带走的，这样能明白吗？实际临床石膏的确是发汗的药，就如果你的热在阳明的话，你的那个肌肉里面产生的很高热的时候，石膏就好像扭毛巾一样，这样扭一下把肌肉里面那个热血打出来。所以石膏退高烧如果看准了打啊，是很快的。那他说治也因为这样，所以我要说的就是石膏呢并不是一个我们说的寒泄的药，就是你用了之后照理说是一个发表比较多了啊。当然如果你石膏用了很多很多，发到没有东西可以发，它还是会把你的脾胃弄寒。所以这个张锡纯，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就说我行医一生几乎不用承气汤，因为白虎汤用的太多就会拉了 啊，一样会出来啊，所以不用用到成绩啊。那那也是他的一个人生体验啊。那他说治中风寒热啊，这个寒热当然不是指往来寒热，但是你想想看，我们说那种热热又不热，比如说什么桂枝二月碧一汤内有石膏，对不对？主要就是伤寒的发热，用到这个石膏剂机会是蛮大的。那至于说心下啊，逆气惊喘这种，可能是指说这个胸腔有大热的时候，因为石膏到底是白色的嘛，还是能够凉到肺啊，所以它能够去肺热，比如说代表性的方式麻杏甘石汤。那口干舌焦不能息啊，就是整个人燥热的都不能呼吸不能睡觉，那这个是白虎汤的主症嘛。那腹中坚痛啊，就你腹中大便燥结在里面不痛，那张锡纯也说的用太多也能拉嘛啊，所以就能够把那个燥结的大便拿掉。然后除邪鬼呢啊，因为在阳明症里面的阳明病里面呢，你发高烧发到极点的时候，你人会讲乱讲话，然后好像看到鬼一样，就是已经烧到人都已经就是乱七八糟了。那那种已经神志不清的人用石膏清那个热是可以的。那产乳呢啊，这并不是说它能够通乳啦，主要是指产后的一些伤寒伤风的病有可能用到石膏。那这个是金匮要略妇人篇里面有相当多就是有比较清楚的描述。那我们就知道说一个产妇生病，有的时候她因为阴虚会热得很厉害，可能用这个阴虚知道吧，因为产后失血嘛，对不对？所以可能会用到比较退大热的药。那金疮的话，如果要说内服的话，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月碧汤啊，就是大青龙汤减掉一点什么就变成月碧汤。月碧汤啊是能够把这个伤口的热邪发掉的药，所以有的时候可以用内服药去消炎，这个例子是存在的。那如果说外敷的话，就是你如果被什么刀剑砍伤，那熟石膏的粉，我跟你讲，我们前面讲用那些内服的全部是用生石膏，绝不可以用熟石膏。那熟石膏的粉，我们伤科药是用来敷什么烫伤啊刮伤啊都可以的啊，所以可以用来收口。那另外就是像是那个千金方里面的那个虚雷无比三药丸那个加减法啊，他有一句话说欲大肥加敦煌石膏，就如果你需要那个人长得很壮啊，你要加石膏。也就是说石膏在某一些特殊的方剂里面竟然还可以当补药用啊，那就是很特别的。只是说我只是提到说产乳或者金疮这种时候，可能它有的时候会搭配其他药会有补益的效果啊，主要是不要让壮火食气吧。那至于说中国人的那个牙齿痛哈，分上排牙跟下排牙，中国人认为下面的牙齿主要是胃，然后上排的牙齿主要是大肠。那当然你要看那个什么陈世铎的实施密度什么还可以细分啦，就是辨证度什么这两颗牙是什么这两颗牙是什么，这主要的方子治牙痛药就是玄参跟生地这两个凉润的药，然后呢加进去以后你再看哪一颗牙痛再加哪一条筋的清火药这样子，那其实很有效。那如果你要辨证粗一点的话，就以牙龈肉来算的话，就是下排牙属胃，上排牙属大肠。所以如果你是下排牙的牙痛，那就是石膏加白芷，因为白芷是阳明胃经的行经药，所以石膏加白芷是那种下排牙痛的通用方这样子啊，大概知道一下。那当然这些事情是不是绝对对啊，那不一定 不一定，只是张元素这样子说的。那这个石膏呢，药用就要用的重。我平常开药开石膏用来清这种发烧的热，我绝不开低于一两，我通常是开现在剂量的四两。因为而且记得一件事，是一定要用生石膏，能够清热的是生石膏。那生石膏在煮汤药的时候呢，一定要捶碎，就是你捶得越碎，它跟水的接触面积越大，对不对？比较容易煮出它的那个效果来。 如果你整坨的生石膏就这样子不垂睡放下去，那那个汤你要练到九转还丹才会有效啊，那实在是没有意思，是要垂碎。可是问题就是，如果你买的石膏是垂碎的，你就一定要分得很仔细，生石膏跟熟石膏不能搞混，因为你要用生石膏退大热的那些方子，如果你用了熟石膏就不得了了，哦，就是那个人热都退不掉，然后会烧坏人啊、哦。所以生石膏是几乎是可以说是半透明的结晶体，纹理是直条的，即使是垂碎，你会觉得像碎掉的冰糖一样，它有透明的部分，这样明白吗？那熟石膏是什么呢？就是石膏粉，是完全像面粉那样的石膏粉。那石膏粉，我们小时候有玩一种东西，就是石膏粉调的水挂在那个模子里面，然后等到它干了再倒出来，就是一个玩具，对不对？那生石膏在水里面煮过以后，如果是一堆碎碎的生石膏煮过去，煮完了之后煮好那个汤，底下石膏还是碎碎的，因为生石膏在水里面煮不会产生直形状还有直立的变化。可是如果你是用熟石膏去煮那个汤，煮完了汤之后呢，汤倒倒出来，底下那个药渣跟石膏刚好融成一坨石膏像，咔嚓一整坨掉出来啊！这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呢，我有一个蛮要好的朋友啊，他在新竹还是中坜那边的药房，昨天就是去买药，他问说你们有没有卖石膏，他说有，他说，然后那药房又补一句，我们有卖熟石膏，他就说那你们熟石膏干嘛，他说人家做豆花用来点豆花用的啊，那因为做豆腐也可以用石膏嘛，所以豆腐可以清胃热，就是胃溃疡胃在发炎吃点豆腐都可以解嘛啊。那这个因为竟然有人告诉我说台北以南的某间药局是买不到生石膏的，那如果你写药单写一个石膏开过去给他，不是很危险吗？因为你要用到石膏的时候绝不可以用到熟石膏哦，所以这个很要很小心的，懂不懂？就你在说他们还石膏是粉状像面粉一样，你赶快拿一杯水把石膏调一调，然后放两个钟头看是不是倒出来变成模型啊、哦。如果是这样千万不要用啊，我们熟石膏可以外用，但是内用绝不可以啊、哦，这一定要记得。那么石膏呢比较要紧的就是啊、哦、我的话就用的很重啊、哦，很重。那这个像石膏清阳明热，当然我们刚刚说禅儒，又有人说就是因为清了阳明的热，阳明比较顺畅的时候，阳明脉顺畅了，它那个乳房才能够禅儒了啊，这当然是有的了。那用石膏，它说积子大啊，积子大，以现在的剂量，不是《伤寒论》的剂量啊，以现在的剂量是差不多二两半到三两，二两半到三两。这个它这个大师龙汤方里面写石膏如鸡子黄大啊、哦，这个鸡子黄大像蛋黄一样大，我想就是错解，因为没有用那么少的啊、哦，石膏用那么少不太可能有效，大师龙汤石膏一定要多，石膏也但鸡子大也不算最多，因为还有用更多的方哦，因为石膏可以用到很重很重，因为它不太伤身。石膏对身体的破坏力 很少啊，但是我是觉得我们之所以有一些那个医生他很喜欢讲说我们是北派的中医不是南派的中医啊，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呢？北派是金方派，南派是石方派，文明派什么的这种分类吧。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看到人家发高烧，对我来讲用白虎汤我不觉得很严重，甚至觉得说这是一个理所当然之方，然后副作用也不大，因为有同学家里面有人我开过白虎汤，就吃了以后其实还好啊、哦。那可是呢，如果是六七十年前的台湾的老很多辈的中医，就是大陆那一批还没过来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开药局的那些中医呢，如果有一个人病到很严重，就好像说要吃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救命仙丹那种情况啊，就是就病得不知道他会死还是会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中医有一句俗话叫做开白虎汤，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白虎汤开下去，要不然就死要不然就活，就是白虎汤变成赌命之方剂啊，就是有那么可怕吗？台湾汤是该开的时候就开，不该开的时候就不开，就是这样子。可是 那个用药的幅度会觉得，哦，用这个石膏很可怕，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用白红汤石膏是几钱而已，几钱的石膏退得了什么高烧啊？拜托，不太可能的。然后呢，南派的一些中医的思考可能会说，哦，桂枝汤哦，不要用太热了。那我就会觉得说，很奇怪，桂枝汤里面桂枝、生姜比较偏阳，芍药、大枣比较偏阴，甘草不阳不阴，加起来怎么会偏太不会阳的？不是刚好平调的方法？那可是很有一些人就觉得，桂枝汤不能用，台湾不能用，哦，很热很热。但我也不知道那个很热很热是哪里来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汤剂的寒热啊的范畴，有些人他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寒热过敏症，哦，桂枝汤不能用，哦，白虎汤不能用这样子。那可是偏偏那种人呢，又是那种平常什么生地啊、女贞实啊，那些很冷的保养药当饭吃的人，那你在搞什么？就是石膏比生地不寒的多了啦，那更何况很多其他什么青莲膜这些东西啊，石膏比那些不寒啊，尤其是石膏是有热清热，没热就是断的，你知道，它没热顶多上有一点点微微的胃被寒到有点拉肚子，但是基本上不太会钻进去清膜，不会啊。所以呢，一定要用的重啊。那大青龙汤，这个在开方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不合乎数学的逻辑的建议，就是照理说，我们大青龙汤通常啦，因为我们不是伤寒论的方，就是煎取之后要分成三碗喝，对不对？那第一碗有效，第二碗。第三碗都可以倒掉，对不对？尤其是大青龙汤更是如此，对不对？不可以药留在家里面，然后哪天小孩子刚刚给他喝一碗啊，就有点谋杀小孩的状况会出现。所以大青龙汤我们就不用煎三碗的吧，我们就煎一碗就好了吧。那煎一碗的话，你就用乘以 0.1 的剂量，就是六两就放六钱之类的啊。大青龙汤六两，等一下，不行，撑一点不够。如果麻黄你真的只放六钱，那个大青龙汤还是发不动。麻黄最好还是放到八钱，至少要八钱。那这应该是说我这么大只啊，一碗汤里面至少要八钱。那如果你们比较身材娇小玲珑的话，就六钱好不好？啊，那就是差不多等比例的缩小它的分量，因为大概用不到三碗嘛。但是呢，无论你折算到多少，你的石膏都放足二两到三两，二两半到三两之间，就石膏不要紧。因为你如果煮小碗的大青龙汤，对不对？那个火煮一煮，麻黄、桂枝什么药性都出来了，你也觉得汤煮的好像都已经要干掉，那你就关火了。那其实某个时候就讲石膏并没有煮够，所以即使你减轻剂量的时候，石膏不要紧。因为你减轻剂量，煮的时间会自然缩短一点，水量会变少一点，那那个石膏你最好放多一点，懂不懂？就是说它的虽然不合乎数学上的计算，但是这样子比较好用。所以无论是你乘以 0.3 或者 0.1， 石膏都放足二两到三两，二两半到三两之间不要减。那其他的你可以同比例增减。那我是比较喜欢，我如果得大青龙汤症的话，我麻黄一碗汤里面麻黄不到八钱我发不动。那你们的话就看情形好不好。那煎出一碗啦，就是煎出一大碗大青龙汤，味道很不错啊，麻黄不苦，然后其他很香啊，就是煎出来就是淡淡的一股甘甜的味道，然后呢你就喝，然后就在床上这么盖着棉被，因为还在恶寒嘛，然后因为手脚都在反，所以就一面转身一面喝啊。那然后呢你就会喝着啊，也是一口一口抿。那大概抿到某一个程度呢，你会觉得诶，手足啊那些比较烦的地方的皮肤开始有点湿润了，然后你再感觉一下，诶，那些烦的感觉都不见了。大青龙汤用的对的时候很好用，但是如果你原来是一个阳比较虚的人，你觉得舒服了，然后我刚刚有讲，然后你就觉得怎么办，尿尿尿不出来了，那这样子就要用真武汤来救啊。所以真武汤的科学方法备好， 你看他的这个大正方的煮法，说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就从前的麻黄没有泡制的很干净，所以麻黄要先煮一煮，然后把那个渣渣那个泡泡捞掉，说那个泡泡让人烦。那我们现在要觉得麻黄，台湾的麻黄都泡得很干净了，所以不用先煮，所以你可以从七碗开始煮，然后呢煮到三碗的，然后温服一声，说然后这个也没有要温服，也没有要搓粥，因为那么多麻黄是保证的发汗哦，不太需要再温服搓粥。他说取微似汗，就是说最好的汗只是微微的渗出来。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吃大青龙汤都是汗微微的出来就好了，我没有大汗，我没有大汗过。那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大汗哦，就小心一点。但因为有石膏在牵制，所以不会麻黄六两。不等于麻黄汤的发汗力的两倍，好，有石膏在牵制住，它的那个发汗力大概只有麻黄三两的力道左右而已。那然后呢，如果汗多者呢，他说如果你汗不停，赶快要擦一点痱子粉，让收一收汗孔。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很高级的这种自制的止汗痱子粉，就是麻黄是发汗，麻黄跟麻黄结是止汗，对不对？然后麻黄结跟滑石粉啊，然后再加牡蛎壳，因为牡蛎壳是这种水要漫出来的时候它可以镇压这种药，所以就牡蛎壳的粉跟麻黄根，然后再加点滑石，然后再加点什么香的中药，然后打成粉，那是中药痱子粉，你自己制造啊。那温粉的话就是拿米粉啊，就主要是米粉能够稍微就是说那个气协调一点，就是不要让它出大汗，就是大青龙汤非常怕你这个发汗不止，然后虚脱，然后亡羊死掉。那他说若腹服汗多，就一服汗出就停后服。他说如果呢你还不知道要停，还又喝了一碗，就汗多亡羊遂虚啊，就会虚到什么雾风烦躁不得眠哦。那个时候亡羊的烦躁就不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烦的感觉，那是以躁的感觉为主，就这个人的阳气没有，他的神也就没有了。那躁的人就是那种你说什么坐在那边，然后站起来说什么，就是那种坐立不安，那种躁，就是他那个跟烦是不一样。烦是有自己的意识，很清楚的意识到我在不爽一个什么东西的感觉。那躁是已经没有这种感觉，让整个人慌慌乱乱的那个样子。那主要就是哎，不知道宋美有没有没有啊。所以那当然我们要吃，慢慢喝慢慢喝，不要让自己伤到，然后如果伤阳气有点虚损的话，那你就要吃真武汤来救啊。那这个是大青龙汤的用法。因为2006年的一年啊，光是我就喝了两次这大青龙汤来，而且都是煎剂。那我的学生里面有人是看到他们家人麻黄汤症，然后有手脚烦，或者是有一次陈淑娇的妹妹麻黄汤症，然后心烦，然后给大青龙汤的科中，然后微微发了点汗，那也好了。也就是有些人用科中是可以处理的好的，只是我自己觉得说要逼得比较透啊，用煎剂比较有效这样子。那再来呢，小青龙汤的部分哈，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半夏这味药了。有几种古代的药材我非常怕讲，就是跟季节有关系的药材，比如说半夏，刚好夏天一半的时候收采的东西，或者是夏枯草，就夏天会枯的草，或者是款冬花。夏枯草、款冬花到底药性是阴还是阳，我搞不清楚哎。就是那种跟季节有关的东西啊，我在研究本草，我自己特别棘手，可能也是因为我用不惯吧。那半夏，他说一名地温，一名水域啊，这水域就是水珠珠，就是它，因为它的形状就像水珠珠。你看，今天有同学买半夏来给我们看啊，我今天有拿一些这个小袋袋，同学如果想要玩的话，可以大家下课自己过来把这些生半夏分一分啊，带回去。我给你们大家看什么是生半夏啊，这个生半夏制得很干净了。这个小青龙汤的这个半夏啊，半生它上面有加一个喜这个字。我们说药味 有腥味的东西可以，我在中医基础班有讲到的腥味可以造成某一个东西跟什么东西分开，或者是什么东西换一个位置到哪里去。哦，那个时候我举的例子就是细心啊、半夏等等。那小青龙汤里面，细心所扮演的角色是这样子的，就是细心这味药跟半夏这味药都是，我觉得如果你这辈子尝过一次那个味道啊，是蛮好玩的。像细心，为什么叫细心？当然它长得很细，就是细细一丝一丝的，然后它有一股辛辣的味道。像麻黄那种中空的，对不对？麻黄就你一把放在嘴巴里面嚼，你觉得也没什么味道啊，只是之后还有一点爽到的感觉。那可是细心就是啊，你吃起来就会觉得它那个辣味啊，跟花椒不一样，就让它细细的一条细线在你嘴巴里面钻。哦，果然这个腥味是很细的。那细心的力道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腥味，就是因为小青龙汤是你的寒邪进来了之后跟你的身体的水邪混合，对不对？那细心的功用就是它的那个腥味啊，像是一把小刀片，它能够把你的身体里面啊，凡是跟寒邪混杂在一起的水，它跟寒邪切开来。那我们再看半夏在前面啊，在小青龙汤，那我们先看一下细心。他说细心是生三谷，治咳逆、头痛、脑动、百结、拘挛、风湿痹痛、死肌、明目、立九窍。就是细心除了在青龙汤那种方剂里面跟干姜五味子做结构，有做到比较大区块的范围之外啊，其实细心通常都是你这，比如说你的肌肉或者你哪里，只要是有液体有精液啊，就是水分，活的水叫精液嘛。精液如果受了很多寒，就变成凝聚不散的寒饮了，对不对？那如果有精液跟寒邪混杂在一起的话，然后脚纠缠在一起，细心用下去给它分开。所以呢，这东西可能是百结拘挛，可能在骨节，可能在肌肉，然后也可能是你的眼睛、鼻子。什么的啊？因为寒邪纠杂在里面，以至于你的那个眼睛就视觉受损，或者是嗅觉受损什么的，所以都是把这个小小的寒邪从你身体的水分刮掉。那至于它有多强的驱寒效果吗？不会，细心在中医的系统里面多半作用在比较小的范围，整片整片的寒，对不起，这是附子的事，不是细心的事啊。那只是。好比说细心它的这个因为尖尖，它药性就是尖尖的，所以它可以通窍啊、哦。那它到底能不能从心通到小肠，这个还是我自己还是存疑之中。但是好比说有一些阴实症，就是寒与身体的互结，比如说有些人鼻子里面有息肉啊、哦，那一般的本草书像本草备药就有讲说细心治鼻息肉，那我们就有朋友他是拿那个在办公室啊，他是拿那个细心的科学中药，然后这样子像吸毒一样这样子、啊、然后让他沾到，那他那个鼻息肉就过两天就化成血水啊，就鼻子这个息肉就烂就没了，就他细心可以把这些东西有寒血凝聚在那边，能把它挑掉，然后通鼻窍。那从这件事情我就知道，在我们中医用到通鼻窍啊或者怎么样啊，会用到细心。那还有一般俗，因为细心有时候会刺激人的呼吸中枢，像我们镇咳啊什么的用到细心。所以中医的很多方式说不可以用单用啊，细心的粉末单服不可以超过一钱，因为一钱以上会刺激你的呼吸中枢，人会自己在那边窒息而死。可是我们在开重警方，动不动现在剂量的什么三两，是吧？就那个时候的三两，现在的一两，这样子我这样开下去就这样喝啊，我没有死过。就是复方不用怕啊，就是细心是单用，有这样一个说法，那到底怎么死人也搞不清楚了啊，这是因为太久没有死过人了啊，记录不完整，所以呢，我们就记得它通窍，可以把一些湿寒邪去掉。所以在小青龙汤里面啊，你用了细心之后。你那个，因为你的那个，比如说你那个鼻腔啊，一直流清鼻涕，它可能是寒邪钻到你的鼻腔，那鼻腔为了抵抗寒邪就一直流鼻涕。那你用细心把那寒邪挑掉，鼻涕就停了。所以小青龙汤要止鼻涕或者是止哮喘，效果非常好。但这是不是治本的方法？哦，不是， 我并不建议用小青龙汤来治哮喘，因为呢，一个人会变成小青龙汤症，他平常就是所谓的水毒体质，就他是因为你身体里面先有水毒，才会寒邪进来跟水毒合到一起，对不对？那平常就是水毒体质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人啊？比如说，水毒体质的人是常常会脸浮肿的人，有没有人是这样子？那水毒体质的人是常常比如说台南的朱墨通是说，其实这种人他们通常体质虚弱，然后脸色惨白，然后喜欢喝热的，不喜欢喝冷的。那乱讲了，现在一天到晚吃冰的人也是这种体质啊。哦，同学说你是喜欢喝热的是吗？哦哦哦，这样子好。那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水斑水色。那比如说有水毒的人呢，脸色会比较黑，就是偏灰色，白里面透灰。比如说眼眶黑，或者是两个眼睛哦有对称的黑眼圈，刘禄州称之为水环，就是那种黑眼圈的有点夸张那种，不是被人揍的那种啊，或者是鼻子啊，或者是下巴里面就有一种暗暗的黑斑，那也是称之为水斑。就这种水毒体质的，就是平常就要吃去水毒的药，平常就要吃真武汤。那你平常不把它调理好，那得到小青龙汤症的时候，那就啊，那小青龙汤症除了咳嗽之外呢，就是鼻涕啊，什么稀痰比较多啦，或者是泡泡痰之类的啊。那至于小青龙汤实际上在治什么呢？什么任膜积水、湿性胸膜炎，就是不是干的，是湿的。什么咳嗽、气喘、支气管炎，什么肺气肿、肾脏性浮肿、唾液分泌过多症，什么急性结膜炎、泪囊炎，反正就是你这种九窍的那种中风寒、中湿寒都可以医，但是都不很正确。因为那都是拿来医别的病。我们觉得说比较正确的用法是用在这个啊，用在这个治咳嗽最好，而且小青龙汤历代，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半夏有关系，可能你半夏没有摆平的时候啊，小青龙汤会变成一个把人吃得很虚的药。而且你说是因为半夏用的不好也不对，因为张仲景自己的金匮要略，就是不是桂林本，是金匮要略，那讲义我有在那个林桂主甘汤下面有补充几个讲义上面我补充几个金匮要略的条文啊，就是说他有说你喝了青龙汤之后你会心肾阳虚，以至于气往上冲，变得像奔豚一样，那马上要吃苓桂味甘汤来解救。所以其实没有试吃青龙汤的时候啊，但是金匮要略那个条文不会出现在伤寒论。为什么呢？因为伤寒论是治病毒性疾病，就是在治病毒性疾病的时候，你有那个寒邪给那个麻黄打，你的人就不会被打虚掉，有病则病受之。可以拿来治咳嗽的时候，可能小青龙汤有点太过，会把心阳跟肾阳弄虚掉，然后就会有这种气上冲的现象。那那个时候是用苓桂味甘汤来医疗哈。那不过在所以我这个讲义里面有附一些小青龙汤的什么收功药啊，就是小青龙汤在我们的中医的这个比较经方派的医生都很明白一件事，就是小青龙汤用过以后啊，就是你一帖小青龙汤分三碗喝下去，或者是两帖小青龙汤喝了两天，顶多就是用两天，第三天开始就不能再用，再喝人就虚了。可是哦，那些说经方很猛烈的一般的中医师哦，很多很多人就把小青龙汤当作气喘病的特效药，小孩子得气喘就给他一罐小青龙汤叫他天天吃，然后吃了之后小孩子啊，气喘可能有好一点，可是长年累月的吃，四五岁小孩子都黑眼圈，你知道，就已经吃到败肾了。我觉得麻黄气不能这样子胡闹哈，一定要有一点节制。那我觉得经方家的医生都非常强调小青龙汤只能吃一次到两次，可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面会小青龙汤泛滥，就是因为它对于气喘发作很有效，可是不是唯一之方， 像程度叫气喘发作，用什么茯苓杏仁甘草汤或什么的，或者是你气喘发作，你要看你是哪一种气喘啊。就是气喘发作，我常常会问说，你是冬天发还是夏天发？你是遇到湿气会发还是遇到肝会发？那遇到湿气又冬天容易发，是遇到湿气又在冬天容易发，那是水毒的气喘，你是真武汤比较有效吧？就是你要看是六气中的哪一气比较容易诱发你的气喘吗？那怎么是什么东西都叫小青龙汤？因为小青龙汤在市面上是严重的被滥用的药物啊，所以在这里要提出声明，因为金方家的世界里面，小青龙汤都非常严格规定不能用太多次，那不是金方家的世界反而会滥用它啊。那所以今天可能讲不完收风药，但是至少呢，我们要把小青龙汤的本体这个半夏要讲一下啊。半夏这味药最重要的药效的结构，像我们上次讲说什么桂枝是通阳啦，麻黄是宣阳啦，然后芍药是炼阴啦，阿胶是定血啦，那半夏然后葛根是起阴气啊。那半夏最重要的效果呢是通阴阳。那这个通阴阳的效果怎么说呢？就是首先半夏是各种味道大的药里面那个空间作用的区块最特别的，像我带半夏来就是想说同学有兴趣抓一点回去托同学带半夏来，你们就喜欢就拿一点回去玩，就是留着有哪天煮小青龙汤可以用啊，或者煮小柴胡汤可以用，就总有机会用到。那因为生的半夏很好玩也很可怕，你说半夏我们什么药都拿来尝一尝，对不对？我们会什么麻黄拿来嚼一嚼，细菌拿来嚼一嚼，半夏是这种嚼一嚼里面最可怕的药。因为呢你舔在嘴巴里面就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就多舔它两下，然后过了三分钟你的舌头很痛很痛很痛，然后好像那个舌头里面被人家打一只钉子，就是你舌头接触到半夏那个外面没有感觉，然后直接从舌头的正中心好像被一根钉子钉穿一样的痛。所以为什么不在表面辣到在里面辣到？所以我常说半夏是那种卡通片里面的消失的魔球啊，就你投到某个地方那个棒球忽然不见，然后直接在那个他要打到的地方出现这样子。就是半夏它的药性是这种跳跃式的，它有一个空间作用上面的跳掉一段路那种感觉。那的的确确你在小青龙汤的结构里面啊，桂芍草这个都当作姑且都当作是桂枝汤的结构，就是驱风邪嘛，驱寒邪啊。那麻黄是有时候可以用，那大家驱风寒这个是麻黄汤结构里面一部分，我们姑且不论。然后呢细心把这个跟病毒一起的这个水邪啊，把病毒把那个寒邪跟水分开，那寒邪跟因为寒邪跟水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水会好像扒住那个地方不动，可是如果你把它分开以后的话，半夏就可以把那个水立刻，如果是在肺或者在胃，你半夏一进去啊，那个水就从肺或者胃消失，然后接下来它出现的地方就是膀胱，就它就到尿了，就变成尿了，然后那个病邪就可以这样从尿排出来。所以小青龙汤真的不太需要加姜跟枣，因为它尿解的机会大于汗解。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小青龙汤哦，半夏是用制过的半夏，那制过的半夏跟生半夏比，那个效果的差异大概差十倍吧。对对，就是差很远。所以制过的半夏没有能力把那个水直接转移到膀胱，所以就变成小青龙汤吃了以后一直在发汗或怎么样，那那个是变成它变成汗解，但是可能跟半夏有点关系，不然的话它尿解会比较多，因为它这个结构里面不太有那个营卫走向的那个药物。那干姜我们讲生姜讲的就是让脾胃这边暖暖的，就可以把这些剩下的水烘干。那五味子是这样的，细心很走窜很通，麻黄也是发的，桂枝也是这样子开的， 那五味子能够酸酸的把这个肺气收敛在这边，所以让这个肺的气不要散掉。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五味子同时收肺气跟收肾气，就是让你的这个不要说什么麻黄的什么什么半夏气心这样发一通之后你人虚掉，五味子可以守住那最后一点元气不要散掉。我们用生脉散就知道啊。那五味子半生半夏也半碗，那哦，这个五味子恐怕今天都讲完了哈。那我们只好下一次课再讲五味子，我们先停留把半夏讲完。那这个半夏它的这个泡制的过程，是一般的那个制造半夏的地方，就像我们这个生半夏其实好便宜哦，在药局生半夏比熟半夏，熟半夏是生半夏的价钱的10倍，因为它泡制蛮费工的。半夏本身不太贵，但是在泡制的过程，就像放一个好像用那个水泥槽，一个大水槽，然后呢你不断加水进去涮那个半夏，然后呢涮差不多有的药厂就涮一个月哦，就不断的换水，那一个月以后那个半夏就已经很淡很淡了，然后再把它烘干，然后切片，然后有的药厂会加一点那个矾啊，那加一点明矾什么的，因为半夏哦，生半夏那个药非常滑，所以它需要一点把它那个滑洗掉，就半夏泡的生半夏泡的热水是滑滑的，像碱水那种感觉，肥皂水那种感觉，可是就是因为它滑，所以它能够好像肥皂一样可以跟苔混到一起去，那如果你不滑的话效果又差一些这样子。那所以如果你在药局买的是熟半夏，就制过的半夏，制过半夏都切成薄片啊。如果你是买，对对对，他们机器真的很好啊，就是可以切薄片。如果你买的是制半夏的话，小青龙汤这边写半生，对不对？你用熟半夏，你至少要一升，就像买一碗半夏，那很多。那半夏在张仲景的时代的一升差不多换算成一升换算成5-6两左右，一升的半夏它都有五六，那个时代有5-6两重，所以用在现代时候也有现在剂量的1两左右，对不对？那1两左右，那药局说半夏给我1两，药局会吓到，就你有没有开错药？但是要用到有效，熟半夏就要用到这么重啊，所以它半碗把它变成一碗。而这个熟半夏在用前记得一件事，就是熟半夏在下锅煮之前先拿温水泡过，把那个温水倒掉，然后泡半个钟头把温水倒掉再下去煮。为什么？因为熟半夏很多都用反水制过，它那个水会有那个碱水的，会有碱水的味道，所以要把那个碱洗掉。所以熟半夏的话要买就要买张仲景剂量的 double哦，然后呢再把它用温水泡过再用，而那个效果还是非常的单薄了。可是生半夏要怎么用？生半夏如果你煮这种小青龙汤，用比较大的火，这20分钟煮好，那你生半夏煮的小青龙下喉就喉痛欲裂，然后嘴巴整个烂掉。那这个半生的半夏要洗过啊，重点时代的洗是这样，就你把这个半夏敲碎，就一粒一粒的把它敲碎，然后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煮火锅的那个店会给你那个涮肉的那种小小的像筛子一样，就是那种网状的东西，那你拿筛子或者是那个小的那个东西把半夏弄在那里，然后你煮一锅滚水，然后下去上来下去上啊，就是算半夏算7次，先敲碎再算7次，那这样子就可以当作是张仲景说的药效，然后1:1这样用下去。对对对，生半夏敲碎，他说半生那就半生，然后呢拿一个筛子，然后放到火锅水里面，那个水是沸腾的，这样算一算好起来，算一算起来，这样算7次，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张仲景的这个刚刚好的药效的半夏，就你自己要用敲碎或者用滚水算7次。那如果你不算的话，那张仲景说半碗，你大概就只能用到1/4碗， 比如说小柴胡汤，我就用半价四分之一碗。为什么我图提小柴胡汤，不提小青龙汤？因为小柴胡汤是那种文火慢炖的药，然后解半夏毒的东西又是生姜，小柴胡汤又有生姜，它跟生姜在一起煮那么久，那直接生半夏丢下去也没有关系，它已经完全解毒了。所以呢，你用半夏煮那么久之后呢，还是会啊，就是不会受伤。可是小青龙汤有时候是大火快煮的药，那你直接生半夏丢下去可能会残留那个刺激感。所以小青龙汤如果你要生半夏，你就要先算七次再煮，这样就刚刚好。那小柴胡汤的话就可以用一半的一半，然后直接生半夏整颗丢下去煮，没关系。就是如果有煮的很久而有生姜的药方的话，那你生半夏丢下去没关系。那熟半夏比较力道弱，比较不会渴啦，那生半夏会渴得很凶。那我们那个陈助教跟药头同学他们有一次在用药，就是小青龙汤加半夏的问题，就是当你半夏加到够的时候，小青龙汤就会比较偏向尿解，就比较会偏向汗解。那至于说半夏啊，这个它的在抓弄你的方剂里面呢，因为半夏是能够把水分这样马上转到膀胱去的药，所以在抓弄你的方剂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大通则，就是凡是那个病人在渴的时候很少用半夏，在口渴的时候很少用半夏啊，就会用别的药来代替它。那这个我们在讲小青龙加减法的时候下个礼拜会讲。那半夏的这个治伤寒寒热啊，比如说小柴胡汤，那是整个淋巴里面都积满了痰，那用半夏在小柴胡汤里面的确这个作用可以把这个淋巴里面这个痰消，这个水把它变不见啊，所以那个寒热往来的是有希望的。那心下煎，我们说那个时代心下是指胃，对不对？你的胃如果塞塞的闷闷的，那半夏有没有效？那有效啊，因为我们中医讲的那个胃里面有很多痰饮这种字眼，其实如果用西医的解剖学，就是说你的胃在水肿，那用半夏可以让它消掉啊。那什么半夏泻心汤啊，或者是半夏生姜半夏的那个小半夏汤啊，小半夏加茯苓汤啊，都是那种哦，能够让胃比较不胀。那下气啊，就是治疗这个呕吐反胃，就是这个胃里面东西要往上冲的时候啊。用了半夏以后，它这个胃会降下去，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还包括到这个他们说通阴阳，因为半夏是夏天的一半材的药，它刚好这个节气是由阳要入阴，所以这个半夏帮忙有东西下去啊，或者是因为有一些那个吃东西会呕吐那种用半夏来医，就是说它的医家的观点会认为说，你吃进去的东西跟你的身体一个比较阳一个比较阴，然后呢要让你的身体接纳那个吃进去的东西是需要那种通阴阳的药，像药像半夏这种类似小叮当的任意门一样的药，就喜欢把什么东西怎么样打成一片，什么地方可以过得去，所以它能够把很多很多的啊，可以钻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水啊痰里面啊，然后把这个药把它敷布药效弄进去。那至于说咽喉肿痛啊，在少阴病烂喉咙的时候，有半夏散跟半夏汤或者桂枝半夏汤，那个都是利用那个半夏的效果啊，就是开破那个喉咙的那个扁桃腺的肿。那如果是那个如果是还有妇人篇，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就是那个《金匮要略》妇人篇里面有一个半夏厚朴汤。就是这个人他每天都很郁闷很不爽快，以至于他的情绪郁积在那边，就每天都想吼一吼都不好意思吼，积在那边然后变成喉咙肿肿的，然后每天吞东西都觉得好像有一块肉塞在喉咙里面一样。那这种老人家很多就每天坐在那边没事看电视什么的，就那种人很不爽那种咳嗽法，就半夏厚朴汤症啊。那种的话他也是用生半夏，半夏厚朴汤就是因为里面有生姜还是什么的，就直接用生半夏来煮，那这个地方那个喉咙痰就啪就打掉了啊，所以两种不同的咽喉肿痛都有。 那头眩、胸胀、咳逆、肠鸣，这种是指有痰饮的情况，他能够把这个痰饮拔掉。那这里说止汗，哦，这就是我不太熟悉，有时候又半夏很燥，所以那种如果这个人是湿邪饮邪，让这个人湿气太重而有汗的话，那半夏是可以用的。那它的通阴阳的效果，在那个《针灸甲乙经》里面有一个方叫做半夏煮米汤啊。那这个煮米汤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是小米、粟米，有人说是糯米，但是因为临床上两种米都还蛮有效的，所以没有关系啊。就是你如果拿那个制过的半夏半碗，然后呢再加一碗小米，然后呢反正就是用大火煮啊，那个就是，而且他们最好用千里，就流水千里八碗，然后大火煮成有一碗半的那个小米粥，然后呢每天喝三碗这样子。那个半夏煮米汤是说一个人啊睡觉嘛，一方面一个人如果他的这个中焦不运化的话，就是胃中不和，其实是很难睡的。那另外说为什么胃中要和呢？因为呢你的这个中焦属土，对不对？是全身的阴阳交通的界限。如果你的中焦不和，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说白天的时候人的胃气在外面，营气在里面，到了晚上营气会比较松，胃气会收到营气里面来休息啊。那所以呢你这个时候要在调补脾胃的药这个结构里面放一个通阴阳的药，让你这个胃气能够收到阴气里面，这样子呢你就会就睡着了。所以有这种传说中的什么腹杯则卧，就是那一杯放下去，就杯子一放下就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到底是胃中不和，还是营胃不调呢，还是阴阳不交呢？其实都一样。像刘杜周先生就讲说桂枝汤是通调营胃的药，他说通调营胃的药就是调和脾胃的药，因为营胃都是从脾胃中焦受气取之，奉心生血化分化出来的。他说凡是调营胃的药就会调脾胃，所以他说刘杜周先生说不用分。当然我们照郝万川先生的课的讲法说营胃有四个来头嘛，但是到底这个中焦是很重要的一个来头，所以营胃能够调得好，中焦就会好。所以小建中汤用的是桂枝汤的结构，可它会让你消化什么，就整个机能都好起来啊。就通调营胃，就是通调脾胃，这是刘杜周先生讲的。那么，所以呢，半夏，我们说半夏治湿痰，这种一般的这个中医的俗话啊，说半夏治湿痰，那你们就会晓得说，这个湿痰绝不是说你吃了半夏以后你就会痰比较容易咳得出来。就痰咳出来是一个可能性，但那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作用。重要的是你的那个身体里面形成痰的那个水有所转移。那今天小青龙汤教了一半啊，那我们就只好下个礼拜继续把小青龙汤的另外一半教完。那我有跟同学讲说，下课啊，如果要跟我谈一谈，聊一些你们学习不懂的地方，可以跟我下了课一起吃宵夜。但是很抱歉，我今天家里面有事，我9:30必须离开回家，所以没有时间吃宵夜，所以我会在这边留到9:30。那同学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的话就是有现成的问题可以在同学面前发问，就大家一起讨论。那如果呢如果有一些个人想要问的问题，那你们等到同学散了以后，九点以后可以在那边留下跟我说一说，好不好？那我可能会躲到外面去抽烟吧，不过反正就在这里吧。好，那同学有没有用药不清楚的东西，实际上临床发现的问题，或者课堂有听不懂的，要不要跟我讲一下？ 小青松汤煎剂，那个麦芽或加太多会有 后果。哦，同学问说小建中汤吃煎剂，麦芽糖加的太多还是不够？太多会什么后果？会噎到你、腻到你、恶心到你，这是后果。我小建中汤在做煎剂的时候，就算是乘以0.3元方原帖，我很少是加足一碗麦芽糖了，我觉得我会恶心，当然大半碗就可以了。或者是一帖我会一煎跟二煎合放一碗麦芽糖，但是我麦芽糖基本上没有用到张仲景那样的一整碗， 用到一整碗，那真的是很恶心，很恶心。那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不懂的？还有没有要问的？ 老师，那为什么当众前辈开要用一碗的麦芽糖？那时候的麦芽糖跟现在是不一样。 古法酿造的应该比较健脾开胃吧？我是这样想，因为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们麦芽糖有时候太便宜，我会在那个化学原料行买，食品原料行，对不起，其实一样啊。那食品原料行买的麦芽糖，你有没有觉得比较难的？我想食品原料行那种化学合成的麦芽糖，一定比较死死的，比较恶心。那如果你有天然酿制的好麦芽糖，可能会好一点吧。就是我心目中那种麦芽糖的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有时候会吃到一种棒棒糖，那棒棒糖是一个比较硬的麦芽糖，一坨在里面，然后有一个梅子包在里面那种，那个味道我就觉得不错，不会恶心。这就同学说是酸梅的关系吧，或许吧，但我就觉得那个麦芽那个味道就有麦芽糖的香甜的味道。那我在食品原料行买的麦芽糖是没有那种香甜的味道，这就只是甜而腻哈。那同学可能自己可以发挥这个做菜的精神，调出你们心目中美味的小金龙汤，就是同学间可以交流一下食谱哈，最后再把食谱的总结论告诉我好了啊，我也想晓得这样。那你们有人在吃小健康煎剂的吗？我举个手我看一下。哦，都是我比较熟的人，所以不熟的还是没有吃。那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我就假如说你喝了太甜起来想要呕的感觉是，可能你有在喝酒吗？像我喝都没感觉啊。 哦，我也不一定会有呕的感觉啦，就是我说恶心不见得是呕，就觉得腻。啊，就是有点恶心，不开胃。就小地方，你们大家有机会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参考书籍，什么《金方实验录》。那《金方实验录》小地方一开始就会开很轻的剂量，就你熟悉了之后再慢慢加重，不用一次开那么重。啊，就是小小口小口喝，或者是煮一铁放冰箱喝三天这样子，那就先小口一点，不要那么猛。那还有没有？你们在吃桂枝龙骨牡蛎汤的，有没有人觉得煎剂效果比较好之类的？桂枝龙骨汤有谁吃煎剂的？你吃煎剂啊？你觉得效果怎么样？是怎么样的效果？你说说看好不好？那你有什么？你说有效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就什么吃法吃下去？因为桂枝龙骨汤我比较常用壳中，比较常用煎剂，所以我有点好奇有煎剂的效果。因为小金龙汤的确是煎剂比壳中强很多。那但是桂枝龙骨汤，你愿不愿意说一下？ 就是身体觉得比较顺啊。 也对啦，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啊，不然还要什么感觉？啊？但是其他同学没有人在吃桂枝龙骨汤煎剂的哦。那你们最近还有没有什么用药医坏人的经验需要来修整一下的啊？就辨证错误的你们了，算了啊，大概不要好像抓你出来逼供一样啊。那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呢？啊，请说。 桂枝龙骨牡蛎汤可以治盗汗吗？ 理论上是可以，理论上是可以。你越吃汗越多，对不对？这就是说理论上的正确，不一定实际上正确。就是因为桂枝龙骨牡蛎汤的药性啊，不是很滋阴，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人，我会建议真吃比较偏滋阴的药物为主，比如说肾气丸里面的附子少加一点会比较滋阴，对不对？因为2006年的肾气丸，因为肾气丸的附子的量，如果我们用地黄如果是8的话，2006年的肾气丸，我的附子要用到5才有感觉，才觉得有点补。因为2006年你也知道那个含水太一天补盐，可是呢，一般来讲肾气丸里面的附子是从1到5上限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附子放少一点，直接用滋阴的方法， 或者是肾气丸里面呢，用放一点点肉桂，而少放一点附子，用引火归元的方法啊，是这样子的滋阴的。那如果这样子吃还会偏热的话，那有一种科学中药的制剂叫当归六黄汤啊，就这个是比较清热又滋阴的药。就是因为桂枝龙骨牡蛎汤比较燥，尤其科学中药其实煎剂也一样燥，就有些本来阴分不足的人吃到桂枝龙骨汤会发干发燥，所以要先把这个部分处理好。哦对了，还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要提醒同学，各位同学你们不要太跳级。就是我虽然说什么肾气丸好，小建中汤好，桂枝龙骨汤好，但是你们有些同学可能中级班有听我讲过，然后有些同学可能现在这个班才来的，请各位同学一定要记得，你要先练成能吃补药的身体再来进补，不要冒冒然听到这个补药好就来喝，然后消化不了。那能吃补药的身体要怎么练呢？我中级班有讲过一些，但是我觉得最近啊，因为最近常常吃坏啊，又在暴饮暴食过啦，然后就发现说健脾丸真是好东西啊。哦，明通有生产，请各位踊跃订购啊，这是限量珍藏版，真的。因为健脾丸台湾只有一家药局在用，明通是为了那一家在做的，就是只有一家配科学中药的药店在用健脾丸这样。那健脾丸呢，你就每餐饭前吃一瓢，每餐饭后吃两瓢。你真的，如果你原来是脾胃很烂的人，因为有些人就是吃了饭之后，到了下一顿饭，到了，我跟你讲什么时候你要吃健脾丸，就你吃完这顿饭到下一顿饭的时间你还不会饿的，那你就吃，就到了该吃中饭的时间你说我不饿，到了该吃晚饭的时间你说我不饿，那这种人你就要吃健脾丸。那饭前两瓢，饭后一瓢，或者饭后两瓢，什么就反正随便啦，那个量多一点少一点不要紧，也不会多补。那你就会感觉到说，哇，吃健脾丸觉得有个饭啊，你吃完饭吃再吃点健脾丸，就觉得，哎，这个饭真的在下去，你会感觉它在下去啊，会感觉到你的肠胃的蠕动哦。有时候你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有肠胃的啊，那这样子渐渐渐，你会觉得说，当健脾丸帮你把这些东西消化掉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之前是非常亏待我肠胃哦，我帮他做了那么多劳累的事情，不让他休息。那你就用健脾丸，它放两个月的假，那你的肠胃就比较舒服，然后慢慢再吃补脾胃的药，什么五味一功散啊什么，哦，慢慢加上来，然后呢，等到你的肠胃变成真的很健旺，因为你肠胃很旺的时候，你会感觉怎么样啊？就身体比较有力气，脸色比较不惨白，嘴唇呢不会那样黑黑的，就因为肠胃很烂，你嘴唇通常都有点发黑，然后。觉得精神比较好，身体比较轻，那个时候你再来吃别的补药会比较有效。不过我这话有点神经病啊，就是到那时候你也不需要吃什么别的补药，还是有了啊。就是如果你是湿巾加什么的啊，那或者还是会掉头发，因为健脾丸吃多也不会治掉头发。那因为有些同学我不太知道你们的那个原来的状态，就像上个礼拜有新来的同学跟我说，他的那个。肚子这一块哦，好像又胀又硬这样子。那后来我回家的时候再看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医案，发现说古时候有些医案就是这地方肚子整块哦胀满而硬，看起来好可怕。他们用的比较有效的治法是很长期的吃补脾胃的药，比如说像香砂六君子汤哦，长期的吃，长期的吃。然后呢，吃到脾胃稍微好一点之后，就可以吃八味地黄丸这类补肾的药。总而言之，是让脾胃的运化的能力开始恢复，这个脾才能够把这些不要的东西排除掉，否则它连输布这些垃圾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脾胃是很重要的。那可能你们一开始脾胃没有调理得很好，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是吃什么生冷，一路吃生冷过来的。有些同学没有上中级班，不晓得我多尽职这件事情啊。那像我们昨天。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自己同行同学都已经熟了，我昨天跟比较熟悉这种观点，像昨天我跟师叔啊在那边地下街吃晚饭的时候，然后看到旁边两个女孩子， 一人一盘叉饼。那我跟师叔很喜欢去那个一蝶地下室，就是说那家一蝶地下室真的很好，说店家都很有善意，就是每一份东西都很大碗。然后呢，当我们看到了那个叉饼比别的地方还要更高出一个头的时候，我们就说是一蝶实在是太有善意了啊，叉饼那么大一盘。然后我们感叹了一下，就这样感叹那些女孩子真的不怕死耶，好厉害哦，这么大的叉饼都吃得下去啊，如果我们吃两口就不行了。但是你们之前可能有一些很多的耗损的活动，所以要把这个脾胃补回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哦。那光是理中汤，附子理中汤有些人都要吃好久的。那将来有一些综合的可以用的方，比如说教的真武汤会教你们那个敦煌的汤易经法的大真武汤，那等于是把理中汤跟真武汤合在一起用，那那个效果也蛮好的。只是说调补脾胃是很优先的事情，请各位同学先没事你去考虑一下你的脾胃够不够好啊，脾胃脉够不够就是好像运行的还好，或者是因为脾胃脉如果不够的话，没有这个中州调和之气输布到其他的脉，其他的脉就会比较有增脏脉的现象，就是其他的脉就会肝脉很咸，肾脉很沉，怎么样，就是那种其他的脉会特殊化的很厉害，所以那这个基本的调补要做好啊、哦，这个调补做好了，我们再来谈别的。那像那还有没有其他实际上临床需要注意的事情，或者有觉得讲得不清楚的，讲得不清楚，有没有还要问的？哎，请说。 老师，请问你会不会介绍法半夏？ 哦，法半夏，法半夏就是治过的半夏，反正你用什么东西治过都是治过，就他用了比较多的花样去治过这个半夏，那基本上还是力道很弱的半夏，就法半夏是变成别的药去了，你知道吗？ 因为我有吃过，就是治那个有痰的那种咳嗽啊，好像要用到就是法半夏，那法半夏我看到的时候是一颗圆圆的，然后上面类似有点粉的东西。 哦，对对对，是有这样的治法，没有错。那那个怎么样？ 吃到那个的时候，那个很浓化不开的那个痰才会化。 那个是你拿法半夏去化痰，就法半夏那些其他的药味，比如说神曲或什么东西，本身都很化痰。但是我们小青龙汤用半夏，不是为了化痰而用它，所以重点方有重点方的用法。那十方有十方的用法，十方因为要适合十方他们的需求，他们会发明一些药材的烘焙的方法，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临床不太用法半夏，就我不用那些会用到法半夏的方，所以或者说比较少用，所以我就比如说一般治半夏，比如我用温胆汤、二陈汤，我用一般的半夏就好了，我也不会特别要用到法半夏了，因为温胆或者二陈我常常是吃别的区块的痰，不是用来化喉咙的痰。事实上如果要化喉咙的痰，我可能根本不会用半夏，或者是我是用别的方法来处理，比如说赵仲景的半门冬汤，用很多很多的半门冬再用一些半夏进去，那这样的那个半夏也就不厉害了啊，它有一些其他的加减法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是有吃过那个半夏护过汤， 然 后是用法半夏甘醒， 效果不错，对不对？就是半夏厚朴汤，我是非常希望能够效果还不错。那科学中药用起来效果好的人也有，那也有一些人效果说不够好。就是如果你效果不够好的话，你必须要记得生半夏的用法是这样子。如果科学中药能够摆平，当然最好啦。哦，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有没有用药心得啊？有没有抓出什么好比较好用的剂量之类的？那就先暂且下课啊。有些同学好奇怪，就大家问问题都不问，让私下问。因为我最近在网络上面有点开始标人了，就是你问，我跟你讲，我标人不是因为他不应该问，而是他不应该一个人问，因为他那个问题可能是包含了很多同学都没有听清楚的。他只有在班上问我一次回答，大家都得到答案比较好。 他被人家笑啊。 他被人家笑啊。 对啊。 没有关系啊，那一类的问题，其实我说我那个我的部落格上那是什么问题，我说拜托你来班上问好不好？就是因为我会成那样的问题，很可能别的同学也不太知道，所以不如你问了之后我一次回答，大家都听到，这样比较好。那结果后来什么问题我已经忘掉了，你们有人记得吗？哦，对对对，就是生源，因为有一些同学是新来的，没有上过通缉班嘛，那要知道怎么买，要画地图，那就一次画比较好嘛，对不对？我就是我在反向这样回答的话，好像就是他什么药，应该是买什么药材，是不是？是为了买生白术，所以到生源，是不是？还是怎样？地黄，生源的地黄还可以用啊，六针六散的可以的啦。这是谁说的什么话？手臂，有人那么复述那个问题给我吗？有人可以告诉我是什么？ 姜 是附片，基本上因为我喜欢用大片的附片，我觉得大片的比较补。那生源的附片都很大片。所以我很喜欢用生源，就这样而已。那生源的附片到底是姜制的还是什么制的啊？基本上看起来比较黄黄的应该是甘草制的，比较灰灰的是姜制的。那生源那个药局那个，你知道卖的人说的话是多么的不可信啊！就是我跟他混的比较熟，我跟他认识姜制，附片是姜，他是姜制啊，这样子。可是呢，如果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甘草制的？哦，对对对，甘草制。我比较能够确定它的就是生源的附片吃起来，你就算生附片，它把它成粉，应该说它的那个干的那个制附片，你把它磨成粉直接吃，比如说用在那个薏苡附子散之类，就直接磨粉吃，很少能够把人麻倒，所以它的附片毒去的很干净，而且又大片，大片比较补，所以我比较喜欢用生源的。那至于说是不是姜制的，我已经不知道了。它每次你用不一样的问法都可以得到不一样的答案，我只能相信说甘草制的应该比较黄，所以它那个比较不黄然后又不毒，那应该是姜吧，就是这是一个推测啊。他自己跟我讲是姜啊，但是能不能相信就不知道了啊。那然后地黄对不对？我在中基班教设计完都喜欢用生地加酒，对不对？就是生地你用酒去煮汤啊，或者生地做成的地黄丸你用酒来吞服。那如果你真的一点酒量都没有的话，那你就用熟地。那熟地的话，生源的熟地黄是六蒸六晒的，基本上可以了啦，消化得动。或者你是我上次讲到地黄讲的，你用什么烂地黄也没关系，你汤剂用足一两以上那也估计过得去。那不然的话，好像生源是在南京西路上嘛，在过去就叫迪化街口了嘛。迪化街转进去有一个前园，据说前园有卖九蒸九晒的熟地了，因为前园也算是蛮可靠的老字号，只是是前园是乾坤的乾吧，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子写吧，我不太确定。但是无论是前缘也好，生缘也好，那服务态度都是比烂的，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那也不是说一定很烂啊，但是就是没有很好啊。那当同学需要知道是这个东西，还是你要问别的事情？那刚刚白术炒不炒，有些时候白术炒不炒无所谓，那个刚刚也讲了嘛。那还有没有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最近是因为感冒嘛，所以说咳嗽特别的严重，而且痰特别的黄。那有一次我跟陈助教讨论过，就是因为那时候非常口渴，所以陈助教建议我用麦门冬汤。那麦门冬汤我一次就是大概五克，吃完了之后比较好一点，那隔天又会再重新再又会再口渴，又会再咳嗽，又是黄痰。那如果说是用药用对的话，是不是基本上在一天或是两天，这个情况就会基本上 OK 改善？ 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教到咳嗽篇，咳嗽篇是我们下一题，就是伤寒这几个大方教完的下一题才教的，所以我这件事情没有很 没有很积极的在跟你们谈。如果你会用到曼门冬汤的收工的话，代表你那个感冒的时候的咳乏多半是发性肝湿汤的咳乏。那如果是小青龙汤的咳，通常是用苓桂煮肝汤这类东西收工，因为它有一个系统。那但是我有一些东西是我要留到下个礼拜才来讲的，就是刚刚我们说小青龙汤是吸痰、吸鼻涕、白泡泡痰，对不对？小青龙汤有没有可能是黄鼻涕？有，有啊。就是小青龙汤里面虽然湿邪很多，但是在这个感冒发热的抗病的过程里面，也有可能会生出热来。在杂病里面有一个方式的小青龙加石膏汤，那这个是我下礼拜要再跟你们讲的。就是小青龙汤如果遇到热象的话，可以加石膏，再加一些寒的药。所以如果你的咳法是小青龙汤那个咳法，即使是黄鼻涕黄痰，也相当有可能用小青龙汤然后加解一些药。那至于曼门冬汤的咳嗽啊，曼门冬汤的咳嗽其实我告诉你一个我很偷工的开发，那当然这个人是他的病情的前因后果我知道，然后跟我讲说啊，咳嗽的时候其实不是想咳啊，只是咳喉咙痒，哦，半分钟汤，就我是这样乱开的，然后通常打得还蛮准的，但这不是一个好的辩证点啊，就是某一种简化后的直觉，直觉是不可信赖的啊，张仲景的辩证点是要很清楚的，所以你说半分钟汤，半分钟汤就是那种那个忍不住的那种，好像有人在擦你痒一样那种气，因为痒所以不断的。而且半盆冬汤，陈入教就说了，我那时候教半盆冬汤，陈入教就说，普天之下无半盆冬汤也啊，就是仲景说的半盆冬汤，现在科学中药那个半夏、那个半盆冬那个量，已经做出来的已经是一种十方的半盆冬汤，不再是仲景时代的半盆冬汤了啊，所以。因为曼门冬汤的品质都已经跟古代差异很大了，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要抓什么是曼门冬汤的症变得更难抓，因为科学中的药效跟古方可能有一些出入。那你要问的是什么？对不起，我可能打我这个问题已经打散掉了，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症状还是反复一直产生嘛，大概有五年，所以如果今天我就觉得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要用大青龙汤来做？ 发神经啊！ 因为我今天 大青龙 不是因为它整个脉象又有点浮紧，然后又有口酸痛，就是整个感冒的症状就一直在那边。 烦不烦？ 不知道啊，我的感觉我不觉得算是很烦。 那不要冒险。骨节酸痛是吗？脉浮紧是吗？有没有怕冷？ 我昨天早上我有吃姑妈黄汤，就是一吃完之后就骨节就马上十分钟就减缓，但是过了今天又出现这样同样的状况。 喉咙、眼睛、鼻子有没有干热感觉？ 没有，就是特别口渴。 特别口渴，那口渴也算是吧，哈、哦。那手脚呢？ 手脚很正常，摆哪里都很舒服。 摆哪里都很舒服、啊。那这样子你要用大青龙汤，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咸？ 但是用黄鼻涕啊，就是黄啊，不是黄鼻涕，就是黄痰特别的严重。 就是可能有效，我讲就是。你这样子的陈述是蛮可能挂到大青龙汤症的，但是怎么会感冒？好像是大青龙汤，我们通常是一开始就是，你怎么会拖到这样子？好像 因为刚开始是因为口苦嘛，所以我跟陈助教讨论完之后，就是先用小柴胡汤，那用了之后效果不太明显，所以就改用，因为特别的口渴，然后又咳嗽黄痰。所以后来陈助教就建议我可以用曼门冬汤，但是症状一直反复，完了之后我觉得应该还是有热，昨天的话又有热起来又脉浮紧，所以我才用麻黄汤，但是麻黄汤好了之后今天又同样的症状又有。 你是有希望用大青龙吧？我想， 所以我才想说今天想要回去试试看。 那你要赶快冲去买药啊！现在药局都关了。 加油！ 加油！ 有奸计吗？哦，石膏有这么大坨吗？ 因为我们楼底下就是我同学他们开药局的。 哦，你们家有药局？哈哈哈哈哈！ 楼 哦，那药头同学不妨把这个电话抄在黑板上，以后大家半夜哪一家生疾病买不到汤剂就找你了。哦，因为我们常常，因为你知道吗？我从前教的学生还不太多，我还可以帮学生看诊的那种年代，人家打电话来，我有时候会骂人：你为什么要在礼拜天晚上生病呢？就是非常不合情理的骂法，就是因为我买不到药啊，你生病也没有用啊。就是，所以会有那种感觉啊。所以如果有家人能够把握到一个永不关门的药店，就非常重要。其实迪化街有，礼拜天还开到蛮晚的，有，你们自己去打听，最好要自己有一些熟悉的药商啊，混熟一点。好，不然的话，万一晚上生病，真的好麻烦哦。那就。其实看啊，你这是50%的可能性，你是挂到非常边缘的大金融汤镇。那既然卖福锦是比较有希望的哈，好，那不然你试试看，蛮有可能会医得好的，因为大金融汤镇不一定看起来那么严重，而且我就是这样子，喉咙干干、口渴、狂喊的麻黄汤镇，就常常是这样子，就是没，就是不是看起来像是口渴。而有黄痰的麻黄汤症，就是那种常常是大肠黄汤症啊，就是有这样子的。而且大肠黄汤症是年年不一样，就是我说的这个大肠黄汤的这种身体感，其实可能是以2006年做基础。如果你是2002年，可能那个时候大肠黄汤症看起来像 SARS。 那还有一个什么小孩子，那个皮沙士那边讲的啦，就是南投那位先生讲的，说有一种肺炎叫做大叶性肺炎，你们听过吗？我连是什么病都不知道哎。说小孩子有时候这个病就会变得很惨，你们听过吗？ 哦， 他说这个大叶性肺炎的一个很重要的症是吐铁锈色的痰，就是。如果你吐出铁锈色的痰的时候，大青龙汤下去，好，这是大叶性肺炎的一个特殊的辨证点跟特效药。那很抱歉，我连这什么病都搞不清楚。那至于 SARS 也有可能用到大青龙汤了啊。好，那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反正小青龙汤讲一半嘛，啊，有些事情我们留到下礼拜再把它讲完，那就这样子了，好啊。